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7月14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张小纸条，这算是一个回复吧。他说，好久没有给树洞写信了，其实我每天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我就是今年4月那个写信求助生二胎还是换工作的职场妈妈。我今天终于提出离职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虽然拖了整整3个月才行动，其中工作中的变动带来的反复纠结和焦虑就不细说了。我拿到的新工作的 offer 是比4月份的那次更加让我满意的。虽然这次跳槽心里也在想着生二胎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像之前那样纠结。自从哥哥姐姐解答了我的来信之后，平日里的生活，我自己的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个声音问自己，为什么你就没有自信，觉得自己就是被命运眷顾的小孩呢？所以现在的我也想试试放开双手，看看命运的小船会把我带到怎样的风景里。因此我只做了一个当下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至于未来会怎样，新工作会有哪些困难，二胎到底能不能顺利的生，到时候再看吧，也许一切顺其自然才会有最好的结果。其实我今天并不是带着问题来求解答的，只是想和树洞分享生命中有意义的一些小事。他最后呢也是祝解忧书房能够越办越好，能和我们分享生命当中这些有意义的小事，看到大家在真正的放下内心的那些约束啊，还有牵绊之后，在生命中迎接了自己的喜悦和成长，还有那些实实在在的进展，真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问问汪冰老师听到这封信以后的感想吧。 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的勇敢啊，他决定拥抱不确定。其实倒过来讲，不管我们是不是拥抱不确定，不确定都会自己找上门来的。包括这位朋友说到了对未来很多事情他也想过纠结和担心，但是后来想想那到时候再说吧。实际上这个到时候再说，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啊，无论我们做多少准备，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是人类喜欢做计划，并在做计划的同时呢，我们似乎觉得自己对这些事情、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掌控感，但更多的只是一种感觉。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你能掌控全局。我记得赛老师说过，其实真正的安全感是因为你能够容忍和接受失控，包括接受生活将要抛给我们的一切。 能不能真的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都需要不断修炼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相信每一种心境都是你人生的礼物，每一种心境都是你人生的礼物，这也是我们要送给今天这位题主和所有听友的。这也是选自《静能量25堂感动欧洲的宁静体验课》中的内容，作者法国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由黄小楚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知从何时起，你似乎开始时常感知到自己灵魂的存在，感受到它愈加有力的呼吸。这就是成熟吗？这就是成长吗？这就是衰老吗？虽然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却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你也能明白在自己的生活中感性与宁静的并存。当你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你已经很感性了，一些小细节就能触动你，让你惊奇或者欣喜，比如一个手势、一句话、一张悲伤的面容、一朵青云或者一曲风声。灵魂的这些颤动让你纠结了很久，你更希望自己少一点感性，多一点宁静。因此你努力地抵御外界的影响，在你看来宁静 就是退隐。但渐渐的，你学会了去接受那些触动自己、让自己感到惊奇的时刻，也学会了去接受所有的心境，幸福的或者痛苦的。这些心境产生于与那些时刻的接触中，存在于那些时刻消逝后的轨迹里。我们的心境便是生命列车驶过后留存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心脏，它因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而跳动。如今你终于明白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的心境就是一颗因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而跳动的心脏。事实上，我们的心境能够增加生活智慧。心境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结果，哪怕是对再小的事件的感知也包括在内。因此，一些生命中不甚起眼的事件，虽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强烈的感情，但是却能让我们的心境有所感应。你是否在街上遇到过这么一些场景呢？一个哭泣的小孩，一位借酒浇愁的乞丐，一对正在争吵的情侣。只要你对他们稍加注意，所有的这些场景虽然对你的生活、你的存在起不到任何影响，但都能诱发你忧郁的心境。从外表看来，他们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可触可知的影响，但在内心，他们总能拨动我们的心弦。又有谁能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每一种心境都是你人生的礼物。其实我想我们的这位题主啊，就是回复给我们这封来信的朋友，他应该已经体会了在这几个月当中自己心境的变化，也希望他能打开了这些礼物，并且把他们收下了，携带着他们继续上路，并且怀着期待啊去拆开更多的礼物。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 对，其实我们很容易啊把那些不太理想的心境当作困难或者当作敌人，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篇文字里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心境，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可能是一个机遇，这个机遇可以把我们引向未来。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把现在的处境和心境当作敌人的时候，我们不会睁开好奇的眼睛去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学到什么或者收获哪些成长，因为我们已经拒绝接受了。当我们拒绝接受现状的时候，我们如何去体会、思考和学习呢？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视角的转换。如果真能够做到，哪怕我们已经有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心境，但我们能够提醒自己，无论是否喜欢，它可能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心境至少转换成一种体验的过程。因为对人生来讲，我们最终收获的也就只有体验本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以第三者的视角，像看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来看这样的体验，抽离出一点点，你可能就会更容易接纳这个当下。 没错。可是呢，虽然说每一种心境都是一种礼物啊，但是有些心境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明显的身心反应，比如说是紧张。那身体如果持续处于紧张的状态，一定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静能量当中的内容，就是让身体的紧张不再回应精神的紧张。当你压力太大时，你能够顶住，弯下腰，继续往前移动，时不时地留意着，让担子压在肩上，不要跑偏。在重担之下，你能坚持住，忘记这副担子过重，坚持数日或数周，完全专注于一波又一波要做的事。你的身体却愈反抗，他给你发出一些报警信号，不过你一开始并没加以重视。由于这些信号干扰了你，他们迫使你放缓行动速度，你便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感觉到。脖子疼，肚子疼，胸口不舒服，或者突然想叹气，以便能好好呼口气，所有这些你都能感受得到，但你却不加重视，还是继续行事。于是时不时的一些症状就堵在一块儿或聚在死角了，腰疼、结肠炎、落枕，还有其他一些令人烦恼的毛病，如感冒、心绞痛、长脓包等。 你告诉自己该做做瑜伽，练练气功，或是进行类似的运动，你也确实试过了，结果也的确能让自己好受点。但是中断练习之后，你觉得效果消失，压力又重新回来了。奇怪又天真，或许你期待一劳永逸，效果持续不变。不管怎样，你觉得这些锻炼太花时间，真的没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吗？如果你的身体垮了，动弹不了了，你是否还有个备用的来替换呢？虽然是一个非常轻巧的问题，但我觉得确实于无声处闻惊雷啊！你真的还有一个可替换的身体吗？就像汽车的备胎一样吗？没有吧。那假如你知道这个非常严肃的答案和历历在目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呢？ 所以如果回到刚才思佳说的，不是所有的体验在那个当下啊，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到放松和美好，我们身体会有抗拒，会有紧张，那不妨回到身体本身最简单的这个发源地。其实题主也说到了自己决定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我相信可能这一路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这个时候可能比起想怎么办，可以第一步先回到自己的身和心，通过你能够想到的或者对你有效的方式来让自己回到你的身体，毕竟这是应对一切变化和不确定的基础。有的时候我们太着急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我特别认同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一句话，有些问题不用着急解决，因为等一会儿可能就不用解决了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因为人在一个更平静的状态，可能会有更多思考的富余的空间，也有更多的身体资源去应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其实这样并不会耽误你解决问题，反而会帮助你解决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往往是对身体压榨的太多了，却忘了其实我们每时每刻，有的时候甚至是不用自己费任何的脑筋，身体呢本身就在进行着复杂而完美的运转和工作，它居然没有出一点小小的差错，而你居然也没有出任何的力，没有去插手。我觉得如此这般啊，坚持了这么多年之后，难道你还不能好好的去尊重你自己的身体吗？这个尊重啊，其实有一个基础，它就是了解。了解呢，还有一个基础，就是你要用心的去对待它，你要时时的能够觉察到它的存在。因为其实无时无刻不是身体和我们在一起啊，和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头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义务去觉知我们的身体，去感受它的疲惫或任何的不舒服，在它需要的时候去照顾它。所以我觉得在每天在完成了辛苦的工作之后啊，你真的需要好好的放松的是身体，你要对他说一声谢谢你，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他分内的事儿啊，没什么需要感谢的，都是自己人还客气什么。但是实际上建立起我们的内心头脑和身体这种真正紧密和和谐的这个关系，才是所有一切的最坚实的基础吧，也是人生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啊，除非你有可替换的备用的身体，否则还能再指望谁呢？ 所以当一切都变得混乱和不确定的时候，就从我们的身体寻找一点点的确定和控制感吧，毕竟这是我们应对一切不确定和一切失控的基础。 接下来就是如何对待忧虑了。在净能量当中有这样一节，回收忧虑的办法。接受幸福，像接受转瞬即逝的体验一样。长久以来，你一直觉得自己的幸福有问题，好像自己的幸福没有其他人的好，没那么强烈、持久、纯粹。在你这儿，幸福好像总有点缺陷。因此，这种感觉让你一直以来都在糟蹋生活。即使你感到幸福了，你也会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幸福是否真的就是这样？还有一大堆类似这样毫无价值的问题。唯一让你觉得幸福非常完美的时刻，便是幸福已经走过的时刻。就像一句话里说的一样，幸福啊，我听到你离开的声音后才认出你来。这句话出自雷蒙·拉迪盖，他在20岁时便去世了。 在他的代表作《魔鬼附身》的最后几页中，他这么写道：一个原本生活无序且对此从不质疑的人，如今马上要死了，他突然将四周都安置得井然有序，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会分类摆放文件，早起准时睡觉，他抛弃了过去罪恶的作风，他身边的人为此感到高兴，他突然去世也因此显得似乎很不公平，因为他本可以生活得更幸福。你也一样，你也有过这种感觉，你一直都要等幸福过去了才懂得珍惜，久而久之，最后你的幸福也成了将死之人。你不会觉得落日有多令人震撼，除非这是你假期的最后一个黄昏了。你不会觉得爱人的一个吻有多激动人心，除非两人分开了很久。你不会觉得父亲有多令人感动，除非你在他老死前很少去看他，并且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总而言之，你和幸福之间是个奇怪的关系，不大稳定，而且你常常会错过他。之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了，你明白问题不在于幸福本身，而在于自己对幸福的期待上，总是期待它是强烈的、纯粹的和永恒的。你是怎么明白这个问题的呢？你不知道，也许是因为积累了很多经验，觉悟了，或许只是因为很多时间流逝了，也或许只是年龄原因。不管怎样，如今你已懂得欣赏哪怕最小的幸福碎屑，而不问自己太多问题，或者你也问，但欣赏和问的顺序是对的。首先品味并欣赏幸福，然后再思考。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及时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爱思考，并且以为那是思考，其实只是某种反刍，而错过了幸福。我们来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以为是思考，而且我们还认为这种思考很有用。没有这种思考，我们怎么能去应对未来会出现的问题呢？但是这种思考更多的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而且这些问题究竟会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所以与其因为去想这些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情而错过了当下，不如回到当下我们还拥有的这几张牌，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方法不光能够让我们体验到幸福，同样还能帮我们去缓解对明天的恐惧。如何缓解对明天的恐惧呢？就像这篇文章的小标题一样，假设明天不会再来了，对不对？那就不用恐惧明天了，只要活好今天就行了。事实证明，其实明天也是以今天的样貌来到我们身边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过到明天。如此说来，这位朋友，未来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不确定，那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老去思考未来，而是想到如果我能够在当下体验到人生的幸福，其实不管明天发生什么，这一天是值得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位朋友啊，现在呢他正在云南那个地方在指导，在当地抗击疫情。然后因为啊，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个边境的城市嘛。那天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蝴蝶落在栏杆上。我问他，我说那只蝴蝶是从缅甸越境飞过来的吗？他说也有可能吧，因为距离缅甸很近，山水相连。然后他说这是自由物种蝴蝶，就是不知道何时会突然掉落在地上，无法飞翔。我说其实人类也一样啊，无常都是一样的。后来他又说，那人哪有他们自由呢？我说其实自由最大的价值在于你享有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自由。我说不光是自由啊，人的幸福和其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带着觉知去经历它，那就是最好的。否则所谓的自由或者是幸福其实都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或者说你没有充分的去享受它。我觉得可能往往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在他闲暇的时候进行一些只言片语的这个交流啊，但是实际上往往是对我也希望对他，就我们的谈话对我们都是有所触动和启发的。而且我觉得他因为是一个有这种特殊工作性质的人，他往往会记录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习惯。如果 每一位我们的听友也能随时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一个落在栏杆上的蝴蝶，或者是一个叶片，或者是一朵花绽放了，等等等等，这也就能够实现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心境，而每一种心境都是生命当中的礼物。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知道你自己享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呢，一下就触动了我，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叫健康。我们知道健康是什么吗？其实我们不知道健康是什么，哪怕我们拥有它。所以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不在于你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你体验到了什么。当你去加深体验的深度的时候，你就自然地拥有了更多。 而当你懂得体验的时候，我觉得也就懂得了人生。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三号高炉，全球首发中心，凭借着传统重工业遗存与现代都市场景的时空对比与气质反差，随着首钢园成为京西文化地标，沉寂近十年的三号高炉也迎来了堪称戏剧性焕新的高光时刻。 明天那个重要会议啊，包括这些路障，我都提醒过多少次了，拆了别往那立。整个这个办公区是州界里边是7万多平，但是整个这个区域是将近13万平。 北京冬奥组委事业物业部安保队的李洪记曾经是首钢三号高炉最后一批炉前工之一。 我工作的地方就在这层的里边，这是一个出铁平台，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发布会都会在这举办。 原来生产这个岗位呢比较单一也比较简单，就是负责好出铁。那么冬奥物业事业部的安全主管呢，那的职责就是做好这项安全，保障好冬奥组委服务，完成这个政治性任务。 原来这个区域是首钢炼铁厂的一个仓储配套区域，这里边是我们园区粉尘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大家现在走到园区里感觉很美，空气很清新啊，可是当年呢全是乌烟瘴气的，存储着煤啊、焦炭啊等等一些原材料。 冬奥事业部十佳讲解员之一的江金玉曾经是首钢的一位天车操作员。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转型当中，因为我们天车工是在高空作业，跟我们的同事的这种在工作当中的语言交流很少。然后有一位客人就问我各种关于首钢的问题，首钢人的问题啊，我当时突然意识到啊，我代表首钢，代表首钢人这样的为大家提供讲解服务，传递一些首钢精神。 Thank you. 三号高炉和众多钢铁工人都在经历着身份的转变。在首钢的百年发展史中，三号高炉绝对是一座功勋高炉。1959年5月22日，三号高炉竣工投产。作为首钢生产的冶炼体系的起点建筑，三号高炉一直是巨星般的存在，承载着几代首钢人的炽热梦想与集体荣光。钢花喷溅将近半个世纪后，首钢从2008年奥运周期启动减产，为响应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老首钢工业园区承担起转型的重任，重中之重，三号高炉首当其冲。2010年12月，三号高炉正式停产。经过历次迭代的三号高炉再度因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而注入新的能量与活力。 which really I think worldwide avant-gard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making use of the facilities of the industrial region with I think the benchmark architecture of the Bocock headquarters。 三号高炉已经成为集博物馆展示、大型活动举办、大众旅游等多功能的综合体。曾经的功勋高炉也迎来了涅槃重生。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它作为一个老的工业园区的城市更新，它本身的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在更新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保留下来的。我们希望在若干年之后，人们还是能够体会到原来的首钢的故事，原来的这个工业的一个痕迹。 2020年12月24日，全民畅读艺术书店在三号高炉一层正式亮相。 行吗？ 哎，别动，别动 啊！别动，别动，然后是把手伸出来。 这块110厘米长、45厘米宽的合金钢渣，是书店创始人赵杰特意留下的装修垃圾。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向这个工人致敬，向这个历史致敬。第二个呢，我们也想，能不能把这些废弃的东西转化成新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不开发成文创产品，同时呢它也是一种陈列的一种展示方式。 曾是三号高炉铁水流出转运的空间，环绕中间炉心区域分别划分设计为吧台区、图书阅读区、文创产品售卖区。风云数十年，依然屹立的三号高炉见证时代之进与城市之变。仰望、沉寂、唤醒、重塑，这座丰碑一般的存在是曾经过往的厚重历史记录，更是正在发生的崭新的城市生活。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今天的这张字条其实是一位听友的 回复，他告诉了我们这几个月来生活的进展和他自己心境的转变。他拿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offer， 并且不再为二胎是否能够顺利的生产是否能顺利的先怀上二胎或者是生产这件事儿，他不去过多的操心了。他决定要随缘，要顺势。但是我觉得这恐怕也是刹那之间的心境，因为焦虑会如影随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席卷而来。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能够首先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很多事情也随之而来，就能够找到好的应对之道。来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把解决问题作为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他们忘记了其实比起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这个资源包括了我们身体的储备，包括了我们的心灵的储备。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容纳问题的空间，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空间，总是着急的去解决问题，你可能会始终紧张的用一种非常焦虑的单一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我的一位老师经常提醒我一句话，就是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这话听上去有点离经叛道它不是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觉得是一个问题呢？但是所有的问题不都是人类的创造吗？因为每一个问题，所有人的视角会不一样。在你看来，你和孩子的争执是个巨大的问题，可能在有人看来，这就是因为你的孩子有了自我意识，他和你有了不一样的意见，是值得恭喜的事情。因为他和你有矛盾，是因为他在坚持他自己，他在想要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真的，我们认为的问题只是我们的定见甚至是偏见之一。如果能给自己心灵的富裕，你就更容易有弹性的从更多的视角来看待你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的对你的回复的回复，你还满意吗？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深深的活在此刻，深深的去体验生命，体验这个存在和当下。也把最好的祝福给我们的题主和所有的听友。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四合院活物记》节选，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歇了虎子。传统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里有这么一句，县官吓坏了，就跟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子似的，哆里哆嗦。这里说的歇了虎子，指的是院子里唯一能见着的野生蜥蜴五浦壁虎。这小玩意儿大眼睛，长尾巴，青灰色，浑身疙里疙瘩的，长得并不顺眼。白天不知藏在哪个墙缝砖缝里，很难被人发现。只有到了晚上，屋里的人们有时候忽然看见从窗帘边或者门帘缝探进只一丁点大的小手来，咋咋着五个可爱的手指头，就知道是歇了虎子来了。人们并不惊扰他，特意等着他进来吃讨厌的灯蛾，这就叫歇了虎子掀起门帘子露一小手。至于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子会是什么德性，怕是没谁见过，只能推测是尼古丁中毒，浑身哆嗦抖起来了。毕竟歇了虎子没多大，一般也就手指头那么长，怕是经不起一口呛人的烟袋油子。歇了虎子纯属野生动物，没见谁逮它养着玩。至于刘婶说武家三姑娘嫁的那个港商像玩歇了虎子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家真养歇了虎子，而是说那个人看着油滑，不可捉摸。歇了虎子贴在天花板上一动不动，一个眼见不到就跑到窗玻璃上去了，都没看清他是怎么过去的，轻易甭想抓住他。即便人拿个瓶子罐子朝他扣过去，往往是只能罩住一截儿波楞乱跳的小尾巴哄你玩，他的身子早不知溜哪儿去了。您说他滑头不滑头？很多人纳闷儿，为什么好端端的壁虎不叫，非称呼他歇了虎子呢？这解释可就多了。有人说他长得像鳄鱼，鳄鱼在古代叫呼雷虎，可他呢又只有蝎子那么大，也是灰不溜秋的，所以就叫了歇雷虎，叫俗了变成歇了虎子。这种说法我觉得未必，且不说古书上没见过歇雷虎这个名号，京城的百姓对鳄鱼也并不太熟悉，单凭动物园里那几只从来没见动弹过的鳄鱼 怕是远不能形成丰富的市井语言。至于说皇宫里的壁虎，可不能叫得这么俗，那得叫守宫，听起来透着深奥。也不知是哪位大仙的高论，说用朱砂喂壁虎三年，千锤万杵捣烂了制成手工砂，点在女子身上可以验证贞操，不知真假。反正宫廷的事儿总是神秘兮兮的。再有一种说法，说壁虎能生吞毒蝎子，想必它毒性也小不了。要么端午节吃的五毒饼上怎么既有蝎子也有蝎了虎子呢？壁虎吃不吃蝎子没人见，可它确实没什么毒，况且也从不咬人，因为它根本不长牙。偶尔有从屋顶上掉下来落在人身上，你伸手摸一下它凉丝丝的小身子，它惊吓得赶紧跑，看来胆子也没多大。歇了虎子白天养精蓄锐，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了，可一到了夜里就奔着灯光周围的灯蛾进了屋子。别看他个头不大，捕猎瞬间那气势可真是狠如虎毒如蝎。他先是一动不动躲在天花板边缘，瞪着大眼睛寻找机会，发现哪只灯蛾落在墙上，赶紧轻快地爬到离那蛾子不到一眨远的地方停下来。它向上卷起小细尾巴，伸开，再卷起来，再伸开，如此反复，像饿虎一样摆好了进攻的架势。等那灯蛾刚要扑腾着飞走，突的一下猛窜过去，人还没瞧清楚怎么回事，歇了虎子弹出去的长舌头已经把蛾子卷进了自己嘴里，嘴角上只留下两片不停抖动的蛾子翅。等那小家伙稍微歇歇，摆两下尾巴，再一张嘴，连蛾子翅也吞进去了。一顿饱餐之后，就又找个旮旯摊开四肢贴在墙上一动不动歇了。所以我倒觉得不妨写成歇了虎子更好。以上为您选读的是四合院活物记，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开一扇斑驳古旧的如意门，走进一座生机盎然的四合院，看看院子当中的花鸟鱼虫和老街坊们用清亮诙谐的北京话随便聊聊天。院里种的，家里养的，逮着玩的，少不了的分享老北京四合院所特有的那种都市里的田园气息，让现如今整天忙碌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们体会到那一方小天地的自然之美。崔代远，作家，文化学者，荣获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读书形象大使、第7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等荣誉称号，应邀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文化类节目学者嘉宾，代表作有《看罢西游不成精》、《京味儿》、《京味儿十足》、《京范儿》、《吃货词典》、《一面一世界》、果儿小点等，并被翻译成日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本期的好书慢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